埋了吧。 知道各种信息和知识， 那我就谢谢你了。哎呦，耶，金大夫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 宝姐， 金大夫，我知道你来了好多天了，我想领宝姐找你去看病，可他说啥也不去，只好把你请来了。 那你就说说吧。 哦，那脸上撒开都没活，竟是些大头呆子。你说俺两口子这是啥病？ 长命，你俩是一表姐弟， 对， 没有登记结婚， 俺才都姓这个。 他比你大4-5岁， 你怎么知道了呀？ 长命，我们做了个调查，这里几十户人家都是近亲结为夫妇，这叫事实婚姻，他不合法、不合理，更不科学。

生在世为生活，自己的日子自己 长明他一心 一冬天砸了20斤杏仁子，买上件黄褂子，花了钱到街头铺里去卷悠卷悠头发，我这都是真心话呀。宝姐，你起来，起来！狠狠心，跺跺脚，跑出去！你，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。看来我不摔碎这个破褂子，你就花不了被刺盘。我走， 救命！救命！ 你走不走？ 救命！ 好，你不走，我走。 啊，常德华嘞！ 再给你这8块钱，来。 天不早了，快回家吧。大哥在村头，等着你嘞。 大哥 啊， 我求你个事儿行不？ 行。 俺男人， 不在了。 你打听着，帮俺找个活干吧。 秦嫂，咱另找个主。 那不， 那找个地方打工。 只要是能有个住的地方就行啊。 行，管住管吃，一天5块钱。大嫂，你到他家去看看，行啊就留下，不行我再给你另找个地方。 来来来，吃饭吃饭吃饭，来。 哎，呀，这是什么菜呀？头像长虫。 别。 大哥，你咋叫俺吃王八？ 咦，大嫂，这是上大戏的名菜呀，叫霸王别姬。 姬？ 尝尝。大嫂，你，大嫂，来来来， 大哥， 啊， 这个菜得花多少钱？ 30多块。 你是不都这么富啊？ 差不离呀。 咋能的？ 那政策好啊。我们领导有本事，搬起这染厂，家家有横之鸡，人人之羊毛衫，一年啊就发了。 那你咋还没成家？ 娶过媳妇啊，头一个嫌咱穷，嘴大能吃饿跑了。第二个看着咱夫老了一把又溜了。大嫂，你叫啥名啊？ 啊，喇叭姐， 好听，咋起的呀？ 我是腊月初八生的，俺那里有个故事。幸亏你长到8岁，腊月初八天不亮，光着头到坡里去看穿着红衣裳坐在枣树上的喇叭姐，回来长耳朵印不疼。 呵，那是冬天。 大哥，你叫啥名啊？ 我啊，大名叫陈坤，小名啊叫狗屁。我这名啊也有个故事啊。我啊是兄弟两个，俺娘啊怕阎王造灵了去，就给起了个孬名啊，哥叫狗丁，我叫狗屁。小时候念书，我好大对啊，中午老师把我扣住了，俺娘对哥说，回去让你老师放狗屁。哥回到学校啊，对老师说，老师，俺娘叫你放狗屁。气的老师朝着俺哥那顶上就拍了一巴掌啊，俺娘火了，跑到学校是对着老师发脾气。你这是什么老师啊，叫你放狗屁你不放啊，你又打了俺狗顶一巴掌啊。那老师还得， 你到底叫俺干什么活？ 这样没事啊。 你还敢不回家？ 我叫你啊。 行。 你会数学吗？ 会学。 我是说一二三，你是数吗？ 嗯。 那一头毛驴几条腿？ 4条啊。 4条 啊。 那跑起来，你啊，你咋跑起来？咋跑起来？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 跑起来，飞起来是4条。 好，八戒，来，我教你织羊毛衫。 嗯。 双手用力提，来回举一动，花样颜色要记准，尖针加针要记齐，要记齐。织呀织呀织呀织，用呀用呀用呀用，送走了8月15日，这月迎来了正月十五雪大灯。 Alright. 山群 你看我给你买的小学课本一二册。 呀，大哥， 嗯， 你能识多少字啊？ 书本上的字 啊， 我都认的。 哦， 我自学过点打打转。 打转？ 哎， 手摇啊。 电视大学大专版， 杨安石。 小大嫂，不，弟妹， 你就叫俺八姐。 八姐， 嗯， 半年多了，想家了不？不给家里大人孩子送点钱去呀、啊？ 我没有家，我没有家。 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替你伤心事。八戒，你看我织的这件羊毛衫， 人头像， 像谁？这个猪八戒 被媳妇 好，我看这个媳妇是谁。 Thank you.